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製造喚醒香港情懷，我們今天就做 直播的。咁咧呢个直播咧就有我主持人八神啦，同埋有 几 几。但系咧，我今日咧个状态唔系太好，因为我呢度好痛，我啲心口啊嗰啲肌肉好痛，所以我连喐少少我都觉得好困难。 系咩？ 肩痛口好痛。 年纪大咧做运动咧就 系我明。唔系，真系一路做一路痛。唔系，我想讲，头先正话咧，你睇嗰段外景片咧，系讲大个嘴啊嘛。咁我首先咧就系好开心啊，有阿 Tony 帮手啊去拍摄啦，咁样。咁其实咧，我想讲嘅重点就系话咧，有啲 sorry， 如果你见到摇下摇下、震下震下嗰啲咧，就除咗我之外，系应该系另一个人拍嘅。咁所以你哋自己去。 唔系我。 去判断下啦，咁就 Tony 系啦，我哋 operator 咁样，咁都好，点都好，多谢你帮手啦。咁希望你哋多啲帮手拍外景片。其实我系赞成多啲人帮手做外景片或者剪外景片嘅话，咁我可以即系大家可以有得睇啦，系咪？因为之前都我一个人做， 我冇做过。 你有做。好啦，咁跟住咧，哇，犀利啊！我见你 tree 根都有抽水嘅啫， 系咪？ 抽得型。咁今日咧主题咧系讲呢个大个嘴嘅，因为咧睇外景片咧就系睇大个嘴嘅植物街啦。其实大个嘴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嘢讲，不过植物街系其中一种特色啦，其中一种我觉得最值得讲嘅一样嘢之一啦，咁样样。咁其实喺个片度我哋冇提到点解我哋要讲，即系点解大个嘴会咁多以植物命名嘅街道嘅。如果你喺网上揾资料，好多都系就咁一嚟就话，但佢将好多植物街，但佢将好多植物嘅街用树嚟命名嘅街咁。但系真正嘅原因咧，就唔系咁易揾到，唔系完全揾唔到。咁其实咧，你如果嗱，我哋未揾资料之前，我哋喺度估啦。哇，点解大角咀咁多树木嘅街？你梗系估，嗰度梗系多嗰啲树啦。 好似系咯，但系我哋行咁耐咧，完全系见唔到任何同条街有关嘅植物咯。 系嘛？亦都见唔到任何植物，见到少少植物嘅，不过 系有植物，但系唔系嗰啲咯， 唔系好多啦。咁事实上咧，系喺大角咀咧，喺未改呢啲咁嘅树木嘅街名之前咧，确实系有好多野生植物嘅。但系就唔一定系嗰啲树。即系喺嗰个地方咧，因为其实咧大角咀咧系有山嘅，以前系有山嘅咁样，所以咧，因为嗰啲野生植物嘅关系咧，咁变咗咧都要改名啦，咁即系为咗嗰啲树木嚟到改名啦。咁但系其中一个最关事咧，个街道咧就系 Ivy Street 嘅， 真 系 矮街 系啊，真系矮肥街，真系长春藤嘅。咁其实。初嗰陣時咧，你話長春藤嗰條街啦，即係唔係叫長春藤街，即係 Ivy 街、Ivy Street 啦，同埋呢個岩架街咧，基本上咧就係大角咀最先開發嗰兩條街嚟嘅。係啦，你而家如果喺埃華街或者係岩架街咧，你只係見到平平無奇，好多好多工廠大廈，好多住宅咁樣樣，你係估唔到嗰陣時係大角咀根本上係個開發嘅源頭嚟嘅，係嘛？咁另外咧，跟住之后第三条叫开发嘅街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橡树街。不过橡树街我哋冇特登提到。 O Street 系啊 ，O Street 咁样系啊，我唔识读嘅，你帮我读咗。系啦系啦，咁样样啦。咁其实真正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其实真系有大个嘴叫做发展嘅年代咧，就系1928年开始政府嘅开发。但系你话改街名咧，就系1880X 年嗰阵时嘅， 咁早噶啦，原 来系啊，好早嘅吓。咁所以咧，其实事实上咧，大角咀呢个都算系好有历史嘅地方嚟咁样样嘅。咁你话好啦，我哋主持人啊，其实我哋自己有冇话你多唔多去大角咀啊？ 我去奥海城啦。 奥海城系嘛？ 奥海城算唔算系大角咀？ 奥海城算 系咯，奥海城系大角咀。我啱啱先喺奥海城过嚟。 系喎，你头先话我听喎，系喎，你系走去五人子弟，跟住之后喺嗰度我一程过嚟喎。 我有 friend 住大角咀咯，跟住我 repeat 中六嘅时候喺repeat 中七嘅时候系喺 喺大角咀嗰度， 大角咀度 repeat 系咩？ 庄启程。 哦，我知啦，张启程系啦，系 诗歌舞街， 诗歌舞街咁 系啦， 诗歌舞街我哋片度冇讲嘅， 系一阵间讲下啦， 我一阵间讲。咁我对大角咀，其实我对大角咀唔算太多情怀，因为我未住过嗰度啦。第一，第二就系其实我细个系住港岛嘅，我对九龙系好陌生嘅， 系 我对九龙陌生到一个地步，系我觉得九龙系得旺角嘅啫，基本上系啊，而细个系咁咯。 咁新界有咩？ 新界唔知道，新界得爷爷咯，即系嗰类似，唔、系真系爷爷，我爷爷唔系住新界，即系新界见去亲新界都一系就去探一啲唔知乜鬼嘢，咩、咩四八婆啊、五六叔啊，即系嗰啲咧， 六叔 嗰类嗰啲啦，嗰类嗰啲啦，诸如此类啦。咁我系港岛人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后屘问如果你话听大个嘴咧，我系听阿婆讲多嘅，我阿婆系九龙人嚟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其实都系好模糊，印象好模糊。直至我十几岁，跟住搬去太子，原来我喺太子隔篱行过几条街就系唐美街，跟住就系大角咀。咁嗰阵时叫做去得多咗大角咀。然之后我细个咧就喺大角咀嗰度嗰啲社区中心嗰度沟女，唔系大角咀嗰啲社区中心嗰度咧就参加活动，咁就结识朋友。咁嗰啲地方，哇！大角咀真系好多好多年青人咯，咁样。斗饭啫。 咪兜咯 咁样样咯，咁即系嗱，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发觉咧，无论你住香港岛又好，九龙都好好痛而家。无论你住香港岛又好，九龙都好咧，都唔系咁易，啲人唔系对咁易对大角咀有好多嘅认识嘅。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佢 点解咧？佢又冇地铁站啊？ 系啦，佢冇地铁站。佢又係有限度，有啲有少少巴士線入去咁樣，又唔係好多咁樣。咁而家梗係多啦。咁所以咧，你對嗰個地方好似好自成一國咁樣樣。咁但係事實上咧，佢點講咧？佢又真係係好自成一國嘅。佢自成一國到嗰個地步係咩咧？ 有冇大角咀區嘅？ 冇大角咀區。唔係，大角咀係一個地區啦，係油尖旺區嘅，佢係屬於咁樣，係啊。咁但係喺我再講多啲關於大角咀嘅一啲基本嘅嘢之前咧，其實我都想，即係我哋拍外景嗰陣時咧，都拍唔曬好多嘅一啲其他嘅街道嘅一啲关于植物嘅名嘅街道嘅， 因为我哋讲话有十三条啊嘛， 系啊系啊，咁你系咪谂住讲晒十三条 啊？你有资料噶嘛？ 系喺、你有喺我有资料之前，应该系你揾咗俾我先。 系啦，冇错啦，咁就有我哋去过嘅铁树街啦、杉树街啦、沙杉树街啦，跟住之后仲有 柏树，其实有 柏树街啦、樱桃街啦、榆树街啦、松树街啦、埃华街啦、洋葱街啦、菩提街啦、枫树街啦、 杏树 街啦、白杨街啦、合桃街啦、柳树街啦，同埋黄竹街嘅。我讲咗十三种啊，我有冇讲到十三种？ 我冇数， 好似 over 咗十三种， 我冇数到其实。 系啦，咁系咯。因为我讲埋深水埗嗰啲， 系 唔好意思， 唔系因为唔奇嘅，因为我插少少嘴嘅，因为咧其实咧嗰一带嗰啲树木名嘅街道咧，嗰阵时唔系净系大个嘴，可能伸延到少少深水埗都会有，就系咁解。 原来有一村都有嘅，不过呢个题外话。 有一村系另一集噶啦，咁点啊？咁我哋剩翻边啲树名嗰啲植物名嘅街道系可以解释下咁样？例如诗歌舞街系嘛？ 系啦，例如。诗歌舞街啦，咁诗歌舞街咧，其实佢本身咧就唔系叫诗歌舞街嘅， 系 诗歌舞街其实咧，佢嗰个英文名叫 Sycamore 系啦，我唔记得啊，今日我学过噶，但系我唔记得咗， 我都学过，但我都唔记得咗， 系啦，咁咧佢嘅英文咧其实就系、即系译翻做中文就系无花果， 无花果 系啦，咁但系咧嗰阵时如果直译做无花果街，咁啲中国人就会认为无花结果咧就好唔老礼嘅， 系， 咁所以咧就改名做诗歌舞咁样啦，就好似好有诗意咁样。 诗歌舞真系老礼啲咩？ 有啲唱下诗啊，唱下歌啊， 系啊，好突然间好有诗意咁啊， 系啊， 唱歌有只雀仔喺度咁样样， 系啊，有雀仔咯， 系啦、 啊，咁都几好啊， 系啊 ，OK 啊，几好啊， 系啊，咁跟住我哋可以睇下诗歌舞街嘅相咧，就系第六张嘅， 哇 哇好多喎、 啊啊、 因为呢个是庄启程书院 是啊有男子是老牌的男子英文书院啦盛方济 哦 咁跟住之后呢佢係翻新咗嘅咁就好似即係佢有啲怀旧嘅嘢喺度即係呢啲老牌嗰啲呢又係有啲怀旧咁样 其实呢我想讲仙光武街呢我喺嗰度拍过嘢呢佢嗰度嗰啲我见到左下角有张相呢嗰度嗰啲平点讲嗰啲矮楼呢其实几好拍过嗰啲街道 係咪 係几靓嘅嗰啲门口嗰啲咁嘅嘢即係啲颜色呢 sharp 色你见到有啲绿色啊有绿色肉色啊绿色啊嗰度嗰啲嗰堆。 我哋睇下之后第七章啦。第七章呢这个呢其实就是以前思光武街的左边呢就是思光武街83号啦以前呢就是香港油麻地小轮的员工宿舍来的。 嗯。 咁都是六层楼高的大厦啦。咁而家呢就是右手边呢就是亮贤居啦。咁已经是变咗60层㗎啦。但是呢香港小轮有限公司都有份参与㗎。 哦 是 啊。是 啊。是啊 哇高楼喎、啊。红宅喎，突然间变咗。 跟住之后，我哋再去睇下一张，第八张系咪？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圣方济书院啦。咁、左边咧就系好耐噶啦，1955年嘅时候咧，思光五号街45号嚟嘅， 都系同一个地址嚟嘅。 系啊系啊，同一个地址嚟嘅。咁佢就系喺挨住个狮子山同埋北甲山下边嘅。 哦，嗰阵时仲望到狮子山。 系啊，你睇下后边嗰度系望到狮子山。 而家个位望唔到咁样。 系因为之后咧，佢就右手边嗰张咧就系多咗个圆形嘅中轴啦，咁就扩展咗侧边咁样嘅。 嗯， 咁呢个就系思光武街嘅少少资料啦。 嗯，明白。好啦，咁系咪冇其他街会讲啦？系咪？ 有噶。 哦，有噶，咁继续讲埋。 有噶， 去埋佢啦啲街。 我哋咧可以睇下，睇下之前嘅报纸啦。啊，唔好睇报纸住，我哋睇下大角咀嘅唐美道，即系跟住之后嗰张，即系头先嗰张相之后嗰张。第九章系啦，咁呢度咧就系、左手边咧就有个宝华茶楼啦。 嗯， 咁而家已经冇咗噶啦，已经变咗结咗业噶啦，已经变咗西九龙走廊。 嗯， 系啦，咁、跟住咧就啲嘢变晒啦。呢、這个左边嗰张相系1972年嘅。 嗯， 系啦，右边嗰张相就2011年啦。 嗯， 咁跟住再后一张相就系、海图湾， 嗯，哇，好好正！你揾呢啲对照相咧，清楚好多咁 样。系啊，咁你又睇到嗰个两度嘅分别，即系以前嗰啲牌咧，同而家都唔系差好远啊，应该一样， 一样咁滞。 系啦，咁呢个就系、佢未清拆嘅旧唐楼啦，嗰阵时， 嗯， 咁但系唐楼最尾都要拆噶啦， 嗯， 咁而家就变咗海图湾啦。 嗯、 海图湾就落地玻璃啦，咁代表即系新嘅 代表霸气咯， 新嘅世代啦， 派咯， 系啦，咁仲有多一张咧，就系海景街同富贵街嘅交界， 嗯， 下一张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左手边咧就系、富贵大厦啦， 嗯， 咁呢一个咧以前咧就系嗰啲旧砖头啊，旧嘅未旧嘅冇咗之后咧就变咗右手边嘅fusion 好有 fusion 味道嘅， 我觉得好似嗰啲咩咩青年嗰啲协会咧，嗰啲总部咁样样。 佢而家系海图湾同埋汇丰大厦相继落成，即系佢嗰度附近嚟嘅呢度，其实系 嗯，明白 认唔认得啊？ 其实唔认得，因为我真系少去大角咀 啊！我记得我之前都喺大角咀度翻个 part time。 哦，唔怪得啦，你比我熟悉好多啦， 印象、 你比我熟悉好多啦，所以 系啦，咁咯， 系明白。咁其实咧，即系嗱，大角咀咧嗰啲街咧，其实系好得意啦。咁除咗我哋介绍之外，你哋行嗰阵时都可以即系感受多啲啦，咁样。咁、事实上咧，咁大角咀，我哋讲翻呢一啲基本嘢啦。大角咀点解叫做大角咀咧？其实真系同佢嘅地形有关嘅， 即系好似个嘴咁， 好似个嘴咁。事实上好似个嘴咁。咁我可以俾大家少少引子啦，就系话嗱，初咧英国人嚟嗰阵时咧。 初初呢，嗱，你咁大角咀呢喺九龙半岛嘅最西边嗰度啦，其实本身呢佢係而家嚟讲呢，你唔觉得佢係一个咀啦，而家佢本身係列撚埋澳海城啊，咩澳运站嗰啲咁，以前唔係，因为以前搭咗少少出嚟咁样，跟住呢英国人初初嚟嗰陣时呢，即係讲緊係 187X 年嗰陣时呢，佢初初嚟到呢就会喺海边嗰度呢就係、是、起船澳嘅，喺起船澳嘅，嗰、那个船澳嗰陣时呢就叫大同船澳，大同船澳即係 Cosmopolitan Dock， 即係咁点解要讲英文呢，因为而家呢嗰个除咗讲英文可以扮下嘢之外呢，而家呢喺大角咀嗰个大同新村呢其实就係大同船澳嗰个旧址嚟嘅，係呀，因为大角咀呢有其实呢佢主要街道除咗唐美道之外呢，唐美道係边边啦，佢里面有一条中间街道叫大角咀道，咁大角咀道以西嘅话，哇好痛，大角咀道以大角咀道以西嘅话呢其实就係海嚟嘅，咁就係以西嘅地方就係大同新村，所以就係臨住海就整个船屋啦。咁另外呢就我哋听过，嗱我哋又有听过，嗱除咗好多植物街名之外仲有硬架街㗎嘛，硬架街系咪植物嚟呢， 唔系啦， 硬架街梗唔系植物啦。硬架街个英文系 Anchor Street 啊，咁 Anchor 其实咧系真系意译嚟嘅。Anchor 咧嗰个意思咧，其实即系船嗰啲锚啊。 哦， 系啊，所以咧就系有原因嘅。咁而硬架街嗰个位置亦都系喺大同嗰度嗰堆街嗰度嘅咁样。咁其实咧，除咗即系你话你要睇大角咀，除咗大角咀本身之外咧，大角咀以前就系一啲船澳地方啦。跟住慢慢发展成为一啲公住商用嘅区啦，即係有工业啦，有住宅啦咁样。咁但係以前喺船澳嗰陣时基本上呢有好多或者係工业时期嗰陣时呢，其实呢度滿有工厂㗎嘛，但係啲人住边呢，即係未唔一定全部住喺大角咀，係全部住喺深水埗嘅好多都。 但係深水埗同大角咀都好近其实。 係好近，係好近嘅。所以其实係要睇大角咀係连埋深水埗嚟睇好多时咁样样吓，咁而慢慢点解大角咀开始多翻人住？因为咧，喺80年代嗰阵时咧，嗰啲工厂咧老化咗，唔系工厂 人口老化， 人口系老化咗，唔好意思，傻痛都讲嘢傻咗，人口系老化咗，然之后咧啲工厂咧慢慢咧一个一个咁搬啊，搬走咗之后咧，留低嘅而家你见到，即系我哋嗰次拍外景都系啦，我哋见到好多嘅就系咩咧？就系五金啦，车房啦，或者系一啲系车房同五金咯，同埋五金同车房咯，轻工业啦，主要都系咁样样啦，系啦。咁其实咧，我好想俾大家睇大角咀地图，因为讲咗咁耐都唔咩。我哋喺睇初初个1963年嗰个版本嗰个地图，大家睇下先。其实咧。 继续啊！ 哇，系哇，其实咧，我其实咧，想个重点咧集中喺我本身睇呢个地图嗰阵时候，我睇左下角嗰度嘅，即系你睇到大角咀真系一个嘴咁样样噶嘛？佢写住都系好细粒，不过唔需要放大，我即系初初 呢张唔系放大咗嘅， 系，但系我意思系左下角嗰格，我意思唔需要放大，我咁讲嗰阵时，咁好啦，咁中间嗰度咧，你见到嗰个地方咧就系大角咀啦。咁嗰啲街名咧，同而家咧已经大同小异。呢、這个地图系1963年嘅，呢度写住1963年嘅。咁你见到咧，中间好明显咧，打洞嗰个大角咀道咧，以西嗰度咧就有呢个船澳嘅地方嚟嘅。其实就系我头先讲个大同新村嗰个位啦。咁以东咧，即系你睇荧幕嘅右手边咁样，即系大角咀道嘅右手边嗰堆咧，其实就系我哋讲紧咩洋葱。红街啊、合桃街啊、杉树街啊，都喺晒呢度嘅，喺呢堆。你好明显见到咧，大角咀道以西咧，完全冇一啲植物嘅街名嘅，系啊。咁而以东咧，嗰啲植物街名系满布咁滞嘅，但系咧见到咧，嗰啲比例系有少少偏差嘅，系啊。即系同而家嗰个地画个地图嚟讲，好似有少少歪啊。不过唔紧要啦，好系咁噶啦吓。咁咧，所以咧，你系睇到好真实嘅以前大角咀个。嗰啲植物街道喺嗰啲坐落喺边个位啦？之余，其实佢北少少嗰啲黄竹街啊、白杨街嗰啲，就系向北 伸展同埋向東北伸展，東北就係太子位，太子嘅位置嚟嘅。我嗰時住就係住喺太子嗰度，東北嗰度宇宙街嗰度，係啦。咁跟住下一張我哋睇1970年嗰個地圖。呢个是1970年代的地图嚟嘅，年代即系唔系 exactly 70年啦 ，7X 年咁样样。 系 咁佢你见到嗰个分别就系咩呢？其实都唔系太大分别。你就算喺70年代咧，喺大角咀道喺左手边咧有个大角咀道啦，咁就呢、這个大角咀道唔同头先个地图啦，就唔喺中间啦。咁咧大角咀道以西嗰边咧，即系左手边咧。都是好薄嘅，嗰笪地薄薄地嘅，而且南边嗰度咧就成个嘴咁突咗出嚟咁样嘅。咁而右手边嗰啲街道咧都系冇乜点变咯，都系棕树街啊，都系橡树街啊，都系榉树街，都系樱桃街。咁不过咧就嗱，咁、至于而家变成点咧，而家可以睇翻而家嘅大角咀地图。 哇！ 嗱，而家好明显啦。而家大角咀地图系点咧？见到有条蓝色线咧，就系、是、以前嗰个海岸线嚟嘅。个嘴咧就去咗边咧？个嘴系冇咗， 填晒嗰啲。 系啊，填晒噶啦，填晒海噶啦。个嘴基本上咧就系奥运站嗰个位嚟嘅。 哦。 咁、而樱桃街咧，佢系伸长咗好多嘅。啊，樱桃街要专登伸长咗，你睇到樱桃街喺边度咧？就系、是、以前海岸线最南端嗰度咧，嗰条斜斜地嗰条啦，就系樱桃街啦。樱桃街以前系泊海啦，咁你唔系净系西边填海喎，佢南边都有咩帝柏咩湾啊，帝柏海湾啊，乜帝丰啊，乜维港湾啊，澳海城啊，呢扎嘢咧，呢扎咁嘅豪宅咧，军会港全部都系海嚟嘅，全部系系啦，咁就一直线咁扮上去咁样，其实大。大同新村嗰度咧就系一半半啦，即系有啲有少少踩进去以前嗰个海岸线啦，根本就系全澳嗰个位啦，咁样，所以咧你好清楚见到哇，大角咀个发展咁鬼死犀利嘅咁样样，系啊，同埋咧，我唔系话大角咀以前有大角咀山嘅，其实大角咀山基本上咧系好耐好耐之前，即系直头喺嗰个大角咀区嗰度中间咁扮过去嘅啫，基本上系。 哦，哇，真系好劲喎呢个，即系填咗海，填咗咁多地。 是啊，还有呢你看不看到呢、以前呢 有一个呢、有条街叫福泉街的嘛，有条街叫福泉街， 我 们拍摄的时候会经常走过的嘛，那福泉街很搞笑，它又不是植物名，它又不关船澳市那些名，它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条村来的，以前叫福泉村，是福泉村。那福泉村又是什么地方呢？福泉村呢就是呢，其实因为大角咀呢佢北少少，即係上面少少呢，其实就係隔岸街嚟㗎嘛。咁隔岸街係咩嚟呢？隔岸街就係以前英国人嚟到呢度嗰陣时呢，佢根本上係淨係租借香港同埋即係唔係租借，係直接攞香港同九龙半岛。咁嗰度就自不然就係中英嘅边界嚟嘅。咁、福泉街呢就好近中英边界，即係好似而家嗰啲沙头角咁样。所以呢嗰度呢曾经呢係三不管地带嚟嘅。真係好鬼死多嗰啲咩黄都督啊嗰啲。匿晒嗰度啊，同埋啲人走到著草咧，喺晒嗰啲位嘅咁样咯。 所 系啦，哇！一次我讲咗好多咁样样， 系咪我哋断气啊？ 系啊，唔系未断气，但系肌肉好鬼死痛。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先啦。第一节差唔多，我哋第二节翻嚟再见。